在年糕和萝卜糕之间，我们选了花生那边。你听的是 hkpeanut.com。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曾经，我哋相信占领中环系对付中共嘅核弹。 透过搞啲商讨日，其实就系俾特区政府、北京政府睇到我哋咧几和平吓。 即係唔會好似韓龍咁嗰次咁樣嘅，因為都會係即係靜默地係坐喺個街道上邊等候被拘捕嘅啫。 話我哋一個冇方案嘅運動啦，我覺得係好荒謬嘅事情。 咁但係你出現呢啲佔中係一啲完全只會增加大家嗰個距離更加大，我認為真係會炒禍咗。 我哋希望我哋嘅下一代係認識中國嘅各個方面推進。 其實只要一日嗰個工程係即係未進展完咧，即係我哋都係有一個政治嘅空間。 我心裏邊，我覺得即係最激進啦，我認識嘅最激進嘅人啦，叫金美。佢比呢個世界上任何人都激進。佢用一個唔使流血嘅方法，去令到成個印度由殖民地變成一個民族國家。佢由後生堅持到死嘅為止。佢呢度堅持緊，因為佢相信有信念，佢從來冇懷疑過佢做嘢係唔啱嘅，堅持落去，你自然會揾到你同路人，你自然會有好多人同你走埋一齊，同你一齊抗爭落去，抗爭到最後，係咪？ 可惜事與願違，但係。我哋并冇忘记孙中山先生驱逐鞑虏、追求真正民主革命嘅精神。 就要大声同心协力赞成革命。 所以，我哋要靠自己嘅脚步杀出血路，对抗极权，绝不手软。革命精神坐言起行。心比、心华、方东呢、邵飞、林宏达，云端起义。 喂，好呢、這個禮拜雲端起義，喂，真係太多人啦！嗱，又會有 B 哥啦，有我身比，有森華啦，有 Jackie 點林宏達啦 ，Hello， 有文昌咧，今日特別巨獻啊， 係， 咁啊有金金大師喺度， 大家好，大家好， 咁啊 B 哥就喺出邊，咁啊喂，我首先今日嘅話題開始前，我想介紹一下各位聽眾要睇一套戲，我今朝早晨早睇一套戲，嘅叫《古文明救兵》，咁啊佐治古尼導演嘅，點解話要介紹各位睇呢部戲咧？睇個 poster 以為動作片，但係入邊咧一槍都唔撚射。仲要系散收收，佢唔系一连串好似雷霆救兵咁去救去勇救一啲古文明啊！你谂住系一个任务咁样扯住落，唔系咁样，亦都唔系夺宝奇兵咁样嘅。佢系用一个报道历史咁样咧，一个段落式咁样去讲一件真实嘅历史出嚟。但系点解你听落以为好渣啦？唔系，系好好睇嘅。点解话要推介俾各位听众睇呢？佢入面嗰樣嘢，其實佢係圍繞呢二次大戰時期呢，希特拉係因為希特拉好識藝術嘅，佢深深知道藝術同埋歷史，只要你喺摧毀咗呢樣嘢呢，你成個民族都會玩完，你係冇得過去，人係唔可以冇得過去㗎嘛。佢入面就講一樣嘢，就係話一個部族或者一個村莊，一個你冇咗之後你可以重建，但如果歷史冇咗呢，就灰飛煙滅㗎啦，就冇㗎啦。所以保存歷史好緊要，所以入面都話，因為佢係接受羅斯福嘅任命，去揾翻嗰幾件失落咗嘅古文明嘅，即係所謂古文明，其實係一啲，其實唔係話咩古文明嘅，即係只不過係畢加索啊、米高朗基羅啊一啲藝術品啦。佢因為要揾翻呢啲藝術品，而去犧牲咗一啲性命，有啲人，但係都係值得嘅，因為呢啲係代表過去、一個民族嘅過去，換翻嚟喺個角度喺翻我哋香港咧，係好緊要。正正而家中共就係毀滅緊我哋嘅本土香港歷史嘛。 嗱，如果你熟悉中共歷史嘅話咧，你會好記得毛澤東咧有句一句名言嘅，誰掌握歷史就誰掌握未來。 係啊， 係咪？所以點解共產黨要喺香港去抹走本身嘅歷史咧，或者甚至乎扭曲咧？ 問題佢就係共產黨要點啊？掌握香港嘅未來嘛。係 啊， 所以你話從拆皇后開始，到永利街對市區重建局呢啲，全部都係去做緊呢一個工作，呢個動作嘅喎。 陣間我哋講同城化可以再詳細講，因為咧最近有啲資料咧就係話，當一啲同城，即係佢諗住十二五規劃嗰個同城化咧，其實係將一啲香港既有嘅一啲，譬如例如紅樓嗰啲咧，去吸引啲大陸人落嚟遊覽啊。慢慢其實將呢樣嘢商品化，慢慢咧嗰種咁重要嘅歷史，可能就因為呢種商品化而被抹去咗，或者被扭曲咗嘅。咁呢個我哋陣間可以講講。但 anyway， 有機會要睇睇呢部戲咯。雖然佢唔係一個好緊張刺激嘅動作片，佢絕對唔係一個動作片嚟嘅。但係佢對於保育呢樣嘢，點解美國佬花咁多人力物力，就甚至乎死人都要喺俄羅斯喺希特拉，即係德國同俄國手上要搶翻呢啲，要保護翻呢啲咁樣嘅民間嘅文物或者藝術品咧，其實真係有個原因。歷史冇咗就真係灰飛煙滅㗎啦，係啊，即係我係好認同佢入邊嗰句啦。一個民族冇咗，一個村莊冇咗，可以重建；歷史冇咗就乜都冇。 歷史入面最緊要嘅嗰一樣嘢就係話引申去引申住嗰個村莊或者嗰個民族或者嗰個族群嗰個緣由一路發展落嚟，呢個係一個基礎嚟㗎嘛。 阿 B 哥話呢就叫我補充一下，佢又話呢上海呢啲舊租界入面呢啲古老嗰啲街呢都拆到冇晒㗎啦。 哇真係大鑊啊真係。 其實如果呢我又插少少，如果你真係仲想睇而家仲有嘅上海舊租界嘅建築物係到底有幾靚呢，可以。No. 地圖 維基 都唔係，你可以去睇上 YouTube 呢搵一首歌嘅 MV。 上海灘。 No. 梁靜茹嘅路。 哦， 呢首歌咧，我揾之前好耐之前咧揾，我抄过晒资料，因为我睇完个 MV 发觉好靓啊。 嗯， 原来咧后屘揾到资料咧，佢就喺以前上海嘅法租界嗰个范围里边拍嘅。 哇，犀利喎！ 好靓噶，即系呢个你可以真系去睇下嘅。 唔系，我一阵间去补充下，嗱，而家方东又未嚟啦，我唔知佢上唔上到嚟啊，究竟，即系我叫佢上嚟，佢话嚟， 慢慢上啦。下面会俾人拦住咧。 佢咧就佢咧就系上海人嚟嘅。 啊，十几年咧。 佢就深深明白到咧，而家上海咧，即系而家啱啱上海先至话叫做啲人系争取翻要学翻上海话， 啊， 因为之前系唔俾讲上海话。 啊，六成一年啊， 我唔识听啦，上海我唔识听啦。佢就话到之前又唔俾讲上海话啦，甚至乎咧，佢早前有啲叫上海式性交嘅体位咧，都系因为呢个官方言传就俾我，我都唔知 官方言传。嗱，你而家新王又言传， 系啦， 体位 应该 会回 你啦。 嗱，帮你回你，我系主男。 嗱 ，anyway 啦，我哋入今日嘅正题啦，唔好上海式性交住。今日正题讲下先。讲讲蒋元秋嗰单嘢啊，蒋元秋就占领呢个邮轮啦， 系啊， 咁啊咩事咧？其实就系，我使唔使再补充翻个 都要嘅， 都要 两块背景啦， 系啊，讲翻个背景啦。咦，有人入嚟喎，边个？喂 ，Spooky 咩事？哦，冇事，咁我继续讲啦。咁啊，根据呢个新闻就话啦，即系哥斯达邮轮啦，呢个海南岛越南啊六日游啦，因为旅客不满咧，下龙湾嘅旅程被临时取消啊。旅客之一蒋丽云同四百几名嘅旅客咧就拒绝落船，就向代理商美丽华追讨赔偿。咁啊，令邮轮嘅新一批旅客嘅行程一度受阻啦。美丽华嘅行政总裁、恒基地产嘅主席李兆基个细仔李嘉诚介入之下咧。就一直就互扫对方不是，咁旅客代表咧同呢个美丽华高层咧就达成秘密方案嘅，咁据了解咧近千名旅客咧就获赔偿千蚊利是，总额就约80,000元，即系100个100啊，咁除咗较早前承诺嘅300几蚊补偿之外咧，会额外再发多600蚊利是，合共就约900几蚊，象征长长久久。金額就接近1000，暂时就未知道旅客要唔要放弃日后索偿嘅权利。哇，咁都得！ 真係咁都得， 我覺得係好匪夷所思。即係第一件事，我想講一樣嘢咧。我諗我同阿森華同阿 Jackie， 你都係嘅睇新聞嗰陣時。喂，你拍唔到案，如你即係你蔣麗雲，我唔知道其他旅客嗰啲女霸係點樣啦。有人話嗰啲係職業嘅女霸嚟嘅。更加你話阿 Jackie 咧可以講講啦。但係你作為蔣麗雲，你啊咁有錢，你貴為議員，你冇理由。未搭過遊輪假期嘅， 係好難講㗎。 遊亦都冇理由唔知遊輪假期係點啊！如果你俾得起錢，你去 P&O 嗰啲， 去嗰啲咩阿拉斯加 Royal Caribbean 啦、 啊，加勒比海 Kuna 嗰啲啦， 賣唔到岸好正常喎，人哋真係隨時賠翻杯酒俾你，或者賠幾蚊美金俾你就算 Q 數噶咯喎， 都唔好話係好正常，而係話耐唔中係。有發有咁嘅發生嘅喎， 因為你個遊輪假期最重要就喺一個遊輪上面嗰個 resort 照唔照顧你周到嘛？ 係啊， 照顧周到就 OK。你落船嗰下係點絕嚟嘅啫嘛，大佬啊， 幾個鐘頭啫嘛，其實落船 都唔一定嘅，但係可以好肯定講咧，遊輪咧如果埋岸咧係唔係好少會係話真係 overnight 嘅， 係， 因為其實遊輪假期遊輪本身佢嗰、那個嗰、那個旅遊個特質係咩咧？佢係利用可能一啲夜晚嘅時間、嗯，你需要休息嘅時間咧，咁就隔船一路去航行去某個地點，可能係一晚或者係兩晚到，尤其是如果是加勒比海那条线的话， Caribbean 加勒比海那些线为什么那么旺呢？ 因为有 model 啊， 不止啦，而是因为它就是说可以 黑珍珠啊， 它可以就是呢个行那个行程呢只是一个晚上就去到一个新一个的地点，它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所以加勒比海的游轮业是做得这么旺就是这解。你呢單嘢賣，所以賣唔到，我係可以好多因素噶，譬如話潮汐啦。 嗱，官方就話 有沉 船，新聞話有沉船啦，但係又有人傳翻嚟話冇呢件事嘅喎，揾唔到相關新聞。 好啦，我解咗話先，有啲乜嘢嘅可能性？譬如話嗰個潮汐問題啦，天氣問題啦。啊、沉船是其中沉船而航道封闭会是其中一个的。 其实他个船长沉 船。我发觉你个船长沉船啊嘛。 沉咗俾边啊，沉咗俾元秋啊。 是阴公啊咁就。 埋我 啦。喂咁重口味嘅嘢唔好啦真係。即係係会有啲咁嘅可能㗎，而刚才阿新 阿新就搵到囉屌。 阿新俾你讲嗰啲嘅所谓叫 compensations 呢係亦都係即係一贯嘅惯例嚟嘅。最多係话嗰个可能跟住落去嗰一晚嘅 dinner 里面呢船长会出现。喺个 dinner hall 嗰个 banquet hall 入面。 表演跳烟舞。唔係，頂多好似話係俾翻啲多粒張嗰啲部分 消費券，唔係佢今次有 case 就俾多每人每間房咧就50蚊嘅$50嘅消費。 喂，好多噶啦，50美金係黐線， $305噶啦。 你去鐵行嗰啲係真係隨時俾幾蚊美金你，佢就賠翻$10或者$8美金俾你嘅啫。 或者甚至乎真係叫做喺個 dinner 入邊個 captain show up 下，同大家 social 嗰只嘅咋。 哇，$50美金好誇張喎、啊！ 所以其實都叫有誠意啦，今次嘅賠償。 其實我會覺得調翻轉就唔絕對唔係有冇誠意嘅問題，而係話你蔣麗雲同埋一班咁嘅我睇到嘅資料咧，就係話都係大陸客多。 哦，但我睇就又话嗰度冇乜大陆客喎， 有香港人， 唔系报章就话大部分系香港人， 系 报章系咁写， 亦都有大陆客，吓、咁就呢一个嚟讲嘅话咧，你好，即系呢个已经根本唔系食一个诚意赔偿，而系话根本系一种旅霸嘅行为，呢种占领嘅行为咧，我就唔抽占中水嘅呢单嘢，我纯粹喺一个旅游专业嗰个角度去睇翻呢单嘢咧。完完全全是一种呢大陆那种的文化呢就留了下来香港 了。现在问题其实民建联，因为我听回来啦，说民建联都不妥这件事，就是 报纸都有 知 衰 的，知衰的。都知衰的。 我理 解了。根 据报章的报道 呢，你变相助长女霸，我哋长完抽 报章的报道就是说民建联都叫蒋丽云收声的。 嗱这个我呢 是收声，我事实上去见的时候。但刘光 华我就有一样东西啦，我就摆一个这样的手势出来。 佢有冇冤啊？真 係而家咩手勢咧？呢、這個叫做 Who fucking care？ 係佢民建聯自己內部打生打死，真係關我鬼事？呢種嘅大陸文化嘅行為係咩咧？就係話大陸遊客咧，啲旅客最興係咩咧？喐啲就拗著數。 喂，佢其實今次真係比特嚟喎，$50啊，大佬！ 我個問題在於咧，就係話咧喺大陸嘅。嗰種叫做土豪惡霸嘅文化裏面呢，就係、是、唔理三七二十一， 覺得佢有嘢所謂損失呢，就老虎魚蝦蟹呢係咁喺度拗賠償。 嗯， 咁呢一樣嘢呢，其實如果啊，我唔講單遊輪嘢住，如果大家得閒揭下報紙，尤其是係每逢打風季節， 係 有冇發現到每逢打風季節，舊年都起碼有三單見過報嘅，就係、是、因為打完風之後，啲飛機航班亂曬龍啦嘛，係咪？ 個 delay 啦，係咪？通常跟住有咩事發生，就得大陸旅客鬧事。 喂，最早幾日啫，有一單係有風雪過唔到日本定唔知邊度？ 唔係唔係，應該係琴日。琴日我都有朋友係琴禮拜六晚飛咗個日本，跟住就 打爛曬櫃台嗰啲摩咯，大佬。 嗱，唔係。我個朋友就話佢喺成田機場嗰度發覺，係人多，但係啲人嘅秩序係好嘅，冇話好混亂咁樣。 但 係 佢張相係咪假嚟㗎？ 唔係嗰個好似係大陸機場，應該係呢兩日，唔記得係邊個機場係發生， 係啊， 好多人上。 但係嗱，你 係打鳩啲 但係你周不時你好多時係你係會睇到報紙內唔中，特別係打風季節，你見到發生喺香港機場。 有。絕對有， 而周不時呢一啲，因為大陸人嗰種嘅旅遊，嗰種搭飛機啊，嗰種文化就咩呢？老子有的是錢，我現在給了錢，你幹嘛不讓我上飛機？你幹嘛要晚點？呢種就是大陸人嘅立場。然之後咧， 呢個係 Jackie 啊，唔記得講。 喂，唔係，我想Jackie， 我想講講。喂，其實如果一個有責任嘅船長，如果覺得嗰度真係有事，佢唔賣我好正常㗎，唔通佢賣我攬，佢唔通佢賣我攬炒㗎。喂，好簡單，你話嗱，你嘈喧巴閉，除非你好似上次意大利嗰隻船咁， 其實 船咗有事即刻自己走先。 其實嗱，我係咪先？我一路督埋大陸人嗰樣惡習落去先，即係個沉船問題，我跟住我就會解釋，就係話大陸人喺呢情況最興就咩呢？我試過我喺機場，我搭飛機我都親眼見過，因為就是打完風揮 delay， 啲大陸人係可以惡到你們應該賠打完風咗喎、正常即係你即係呢啲完全係 out of control 嘅嘢啦，係咪先，都可以大大聲你們應該賠， 你叫佢同玉帝講啊，屌你打佢翻個航空公司差事 啦，第一樣嘢好搞， 佢但係個問題就係在於呢，在於佢認為呢一樣，佢唔係唔知天氣唔係航空公司可以控制得到啊！但個問題係，佢覺得佢呢一間佢有位入，可以去老屈航空公司，攞着數。 喂，其實係咪有一啲叫即係職業女霸嚟咁？ 佢哋唔係職業女霸，而係我可以話俾你聽，所絕大部分嘅共匪自區啲屁民都係咁。 唔係我諗住咧， 唔係，但係有樣嘢幾有趣喎，同阿 Jackie 都探到下內地啦。你都知即係航班嘅誤點係好嚴重噶嘛？周不時啲航班就因為嗰、那個譬如航道啊問題咧，成日都係哇，可能一個鐘啊。其實佢內地嘅旅客係真係訓練有素嘅呢方面。 誒，正正喺文昌就係講咗嗰個成因出嚟啦，就係因為大陸啲機成日 delay， 咁啲人調氣唔鋸，又揾要又冇地方發泄， 就發泄喺外國嘅航空公司身上啦。 又於是乎，因為咧，其實 我諗佢應該冇分外唔外國。 唔係，其實係因為咧呢一種所謂叫做拗著數嘅文化咧，就係因為大陸裏邊啲機成日 delay。啲航空公司為咗息事寧人，周不時，哎呀唔好嘈，我哋賠俾你。养成咗佢哋啲咁嘅習慣啊， 陪惯咗啦， 系啦， 啊呢、這个放东西翻嚟啦， 系啦，陪惯咗啊，咁而引申到落嚟，你今次呢一单嘢，蒋丽维就完完全全体现血浓于水嘅同胞佢哋嘅特质啦。 佢唔系我今朝咧，因为我今朝其实同阿毛网斋睇戏，我哋一齐咧都讨论过呢件事，佢就觉得即系睇个画面见到蒋丽维嗰种黐線嘅舉動咧， 係 出自真心，我都認為係嗰啲叫真心黐啊！ 其實咧， 唔係真心㗎，真心黐啊！ 其嗱呢單嘢咧，如果蔣麗雲本身咧，隨時係可以做咩咧？我哋剪低曬啲嘢咧，到2016選舉嘅時候咧，就攞去廉署，因為蔣麗雲係講過嗰啲乘客同佢講咩啊？你帮我手搞掂佢啊！我下一届一定投你票啊！ 唔系啊，佢话你唔搞掂佢，我选场冇打嗰个奇怪。嗱，因为我睇下金英 share 出嚟，我觉得最紧奇怪一样嘢， 今年都係咁講嘅，咁你長毛係新界東喎，咁你蔣元秋係九西， 又如何？個問題就 點解？點解？ 佢喺商台度講噶嘛？個訪問係 我唔知道，我喺即係 share 出嚟嘅。 唔係，我覺得係蔣麗雲自己白痴咯，佢唔知道原來佢 同居咁你驚咩啫？係 啊， 你嗰 個柒到咁。 即係或者即係其實講到呢個位咧，我哋反而可以講翻下咧，我哋對蔣麗雲點解做呢件事背後個動機？ 佢背後動機就想上位啊！ 我個睇法咧就係、是、其實佢，我覺得佢係雙贏，因為喺佢咁做嘅時候咧，佢嘅背後嘅票咧。你一系啲老人家，一系就系啲师奶，对佢嚟 就唔系共产党， 系当然啦呢、這个就对佢嚟讲咧，喺佢背后嘅时候，无论系咩人都好啦，佢做呢件事系冇得输噶嘛，因为觉得啲师奶就系会谂，哇系佢真系帮我哋挥、 啊啊啊，反而我咁睇啊森啊，因为嗱个船上边系多。 嗯 得佢一位，當時應該係得佢一位叫做話係香港嘅一個叫做 政客 啦， 知名人士 係啦，叫知名人士啦。咁、嗯、其實有即係我唔知道，即係調翻轉嚟睇，我會覺得，咦，其實佢係咪屈即係老屈地夾硬要去幫我哋出頭咧？ 我覺得唔係，因為點解我咁講咧？因為即係好老實講，雖然佢表現出嚟係一個八婆咧。咁 佢係一個八婆真係， 即係當然啦，咁當然啦，但係 唔使表現， 唔係，但係我唔相信佢係蠢嘅。咁佢喺做呢件事之後，除咗我頭先講嗰樣嘢，啲師奶會咁睇佢，覺得真係，即係我唔理啦。總之電視見到嘅師奶就覺得，喂，佢真係幫我哋爭取喎。 你諗下佢， 唔係即係講埋先啊，即係跟住咧，佢仲有另外一個背後動機，就係、是、你民建聯不嬲都好撚爭佔中嗰班撚樣啊嘛。係 啊 係 啊。 咁喺佢嘅做法就係當一啲唔係我哋呢啲係好支持佔中嘅人啊，香港大部分。人都是吃花生的嘛、 啊、 大部分但是即正常人但是吃花生又不支持佔中又不支持反佔中中間的那你這單事件就是會說喂你佔中原來是一個野蠻行為來的因為他們會覺得你佔領的郵輪是野蠻的嘛但他們又不支持佔中的嘛那佔領這個 terms 就等於 related 去野蠻咯，咁啊，新比又嚟我度睇， 但我反而調翻轉嘅。咁首先我要讚一讚咧，蔣麗雲嗰日嗰個佢張相係好 屌， 即係佢咁樣擘大口咧，伸隻手咧，兩隻手喺度嗌咧，係好似情書入邊嘅中山美穗。 我屌你啊！我屌你啊！ 救命啊！ 我屌你啊！ 第一 件事啊！ 講完笑啦，講正經啊，就是、我反而調翻轉個諗法，就係佢示範咗俾人聽。佔中係有效，因為佢今次嗱，我都唔想抽佔中水，我都唔想抽佔中水。但個問題就係、是，喂，你明知呢樣嘢，我哋大家搭過遊輪嗰啲知，屌你冇理由咁撚樣，你咁樣霸住係唔撚啱噶嘛？上唔到岸，佢一賠50蚊，50蚊俾今日賠撚揼俾你啊，大佬！你咁嘅雷霸根本就唔應該賠俾你，人哋賠杯酒俾你啫嘛，但係你佔領。架遊輪唔肯落船，阻到下一班嘅人。 嗰度損失，船公司嗰度， 船公司嘅損失好大，仲要傾掂數。後來傾掂數係賠俾你，每人賠成千銀。咁即係話俾你聽，佔領係 有用咯， 係咯。 所以民建聯咪要佢收聲咯， 仲有個好好嘅示範啊，大佬。 嗱，而家成件事嘅爭拗點就係沉船堅定流啦。係 啊， 係 啊， 係 啊。 相信都係個船長沉咗上嚟運船嘅 陰公。嗱，即係。 喂，會唔會其實佢就係佢老公啊？嗱，根本 冇可能，我冇可能，我可以話俾你，我可以有，我可以話俾你聽，堅料嚟嘅船長唔是我們黃皮膚黑頭髮的 意大人嚟，唔係啊，係 鬼佬嚟嘅。 我睇報紙咧，就係話蔣麗雲係佢同佢老公一齊去呢個遊輪假期噶嘛。 但係佢老公係冇出現過。 嗱，咁大家都記得，我一路都好想揾究竟佢老公係咩樣啊？因為大家都記得蔣麗雲個老公係唔撚記得佢結婚紀念日噶嘛。 唉，真係 佢老公可能覺得，哎，咁撚收價，我發佢先。 屌，我想睇佢老公咩樣啊？ 嗱，嗰個問題咧，而家就係沉船堅定流啦。咁啊，睇報道就話。好多好多啲人话 verify 咗啊冇沉船啊嘛系咪 系 好啦我有啲好实在 嗯 好似有料爆咁喎 有啲 嗱老老实实啦我踎咗旅游业十交几年都十年八载啦冇十交几年 咪先你以前拍过广告噶嘛？嗰只手咧， 我冇拍过广告。 嗰只手唔系你嚟嘅咩？有个旅游业广告叫你咩？唔好俾人呃啊！只手又变魔术，嗰只手系 我啦。 旅游业演嗰、那个。 喂，老老实实， 我都已經我有呢單嘢嘅 connection 好正常啦，係嘛？ 好正常， 正常，正常。 以你嘅地位，梗係正常。 我冇乜地位嘅呀，咪先？即係踎咗十年八載，即係啲旅客咧，佢話睇唔到有沉船喎。 係 咁，好多時呢啲消息咧係咩咧？Google 啊，揭報紙啫嘛。 喂，但沉船唔一定睇到噶嘛。 啱，呢個就係重點，呢個第一。 沉船一定俾你睇到。 喺你隔離沉咪睇到。 隔離咪就係見到 咯。嗰個 point 係話，你譬如話，我舉一個例子，又講下啲搭飛機例子。譬如話，你可能喺泰國或者喺 Bangkok 或者新加坡飛翻嚟，或者澳洲飛翻嚟香港。香港天氣唔容許隻飛機落，你喺澳洲，你喺新加坡，你喺 Bangkok， 你係冇可能知道噶嘛？一定係臨翻到嚟香港， 差唔多為止， 先知道出事噶嘛？係咪？好啦，咁你問題，你班旅客，你點樣樣揾到一個喺越南嘅 source 去 find out 有定冇沉船？再者，越南嘅傳媒係咪嗰個？資訊流通性是不是好像香港我們這麼發達先？ 這個其一啦。 這個其一。其二問題呢，其實沉船就正常來說呢未必構成安全問題。而是說最主要來說的話呢，如果有沉船牽涉到的情況是因為所謂叫航道封鎖。因為可能他要有做打撈工，最主要是可能好多時呢他要有打撈工作，救人諸如此類，他封鎖了航道。船，我都要強調翻，船同飛機一樣，唔係任意航行嘅，都係要有啲咩東京北緯嗰啲做坐標，嚟做定位，一個既定航道，你唔可以飛，你唔可以飛或者唔隻船唔可以行去第，唔可以偏離噶嘛。個問題在於就係話，船長收到個通報，越南嘅港口部門通報。有沉船，所以个航道封咗。呢份无论系电报好、fax 好、SMS 好，只有船长睇到嘅啫嘛，或者驾驶舱入边嘅船员先睇到嘅啫嘛，系咪？ 系。咁我有睇 Captain Phillips 嘅，都系咁啊，真系都系咁。喂，屌佢嗰封话俾你，索马里海岛封就得佢睇到啫嘛，其他船员系唔知噶嘛。 你将个气氛突然间， 我真系有睇到 Captain Phillips 啊， 那个。嗰、那個問題係話，船長佢有呢個資料喺手， 係 佢就去作決定到底埋唔埋岸噶啦嘛。 係啊， 問題係話呢個係一定第一手資料嚟噶嘛。咁你哋班旅客蔣麗雲好，阿水好，蔣麗雲老公好，你攞嘅，我就算當你攞到啊，你都係攞第二手消息啦。 嗯。 咁你搭飛機返嚟香港，落香港落緊大雨，你喺個機艙入面，你知唔知香港落緊狗屎，隻機落唔到啊？ 嗯， 啱啱先，跟住機長廣播天氣原因，要轉飛台北，轉飛馬尼拉，轉飛廣州。咁你係咪你掌完抽都要去勾賠償先？好，學班大陸人。 唔係你勾起我一件往事啊 ，Jackie， 即係我話曬，即係十幾年前咧，大概十七年前咧，九七年嗰阵时，佢仲有安捷航空公司， 系 咁我系啦，我就搭去澳洲 A.N.888， 系我搭去澳洲呢个墨尔本，扑个街爆风球，咁啊 delay 啦 ，delay 都摸下啦 ，delay 到好耐 ，delay 咗十， 你去澳洲做咩 ？delay 咗十几个钟啦， 咦 ，delay 完之后到我上机，你知唔知人哋赔翻啲咩俾我？赔翻杯甜筒嘅，屌你！ 而即系 我仲要话做咩无端有甜筒嘅？因为 delay 咗嘛，你要唔要？冇要啊，大佬！ 你而家即系可以差多少少。而家航空公司咧，所谓叫我即系我哋做开旅行社、做开旅游业嘅人成日讲叫delay due to bad weather。 嗯， 而家航空公司最多系派张餐券，价值75蚊至100蚊，俾你喺机场食，俾你喺机场食一餐嘅啫。 点都好过雪甜筒。 虽然嗰七虽然嗰七廿蚊其实食唔到啲咩嘢， 但系甜筒系老麦嚟 嘅。而家个问题就话你去拗坚定流，你班友揸住嘅最多系叫做第二手消息。 嗯， 如果船公司真系将个第一手消息 show up 出嚟，又或者越南嘅港口局 proof 得到出嚟，你掌阅我而家我就喺度立此传召，我就呼吁 Costa Rica 啦 ，Costa Cruise 啦 ，Costa Cruise 啦，如果系 最后佢哋要采取行动嘅，但原来最后发觉系佢哋交咗嘅，我强力支持系全数追翻呢一班人，攞翻翻晒翻钱翻出嚟，然之后民事起诉蒋丽云。 喂，但系另一个角度，即系你讲到好似一号王庭咁铿锵啦，头先嗰说话 咁啱噶，亚马逊公司损失好大噶嘛，上唔到船。 唔系 因为你仲有影响埋下一 代，唔系而家就系下一水嗰啲人咧，而家追紧亚马逊公司。 最正就系蒋丽云，又系话我唔系为钱嘅，我系为公义。咁下一班人嘅公义咧？ 唔系你知唔知？你知唔知最成件事？仲有一样嘢，佢讲嘅嘢系好得意噶。佢发觉嗰啲叫咩啊？咩霸权啊？咩有钱咩财富嗰啲霸权嚟问，佢自己都有钱人嚟噶啦，系嘛？ 系啊，想 正 个 家，想正个女。 唔系我屌佢老味啊！我正想问阿 Jackie 一个观点，点解阿李嘉诚即系咁顺摊咧？即系恒基兆业， 你肯逃离噶嘛？李嘉诚，李兆基，李兆基系阿蒋丽云。 我唔能够代表阿徐子淇老公回答呢个问题。 系啊，即系你嘅睇法啊？点解咁顺摊？因为俾佢熬两熬啊！喂，大佬每个人派成千银，大佬，你明知你嗰啲做得嗰行，你明知呢班有个女霸嚟啦咁样。 但系佢哋系对住个八婆啊嘛，而家系。 呢个我真系唔能够， 即系可能好老，唔系可能好老嚟嘅，好老怕泼妇。 原本咧都派嗱，你计埋我嗰$50,000再加埋。 但 係少少嘢，其實原本都差唔多四嚿幾嘅，咁而家其實加碼賠多$5俾佢。 其實咧，即係講到尾咧，大家記唔記得阿蔣元秋仲講過一句説話？我離開咗船，我仲點同你拗數啊？ 喂，我咪話呢個咪佔中嘅好榜樣咯。 所以呢一啲， 喂幾好，真係唔關啲民建聯叫佢收聲，你話曬。 所以呢一單嘢係真係有一樣嘢咧。蒋丽云，唔该你收皮，你将大陆嗰套劣质文化带嚟香港，你要帮共产，你投咗共喺民建联呢个中国共产党香港支部，你要帮香港搞共即呢个中共化系你嘅事，你唔该你唔好搞埋呢咁嘅嘢。 唔系占即系。反對佔中嗰啲朋友都聽住啦、如果你2017而家脆咗你，脆咗你收住先啦，之後點同你拗數啊，大佬？ 唔係即係要企硬咯， 一係要企硬咯。喂，嗱呢啲節時間差唔多，聽翻只歌就70年代白卡拉嘅《打下零》，就送俾呢個森華同埋蔣元秋聽。 我做件街嘅成話啦。 Tell me only how you miss me. 关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系咪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同 Y 嘅配合系咪一定有效？婚姻又系咪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喺恋上关系呢个节目，请唔同嘅嘉宾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希望你哋可以攞到啲 tips 傍下身啦。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喂，咁啊，听完首《Darling》，咁啊，破迷信就讲真话啦。咁啊，要 所以你讲咗， 我哋 深埋啲关系系嘛？ 咩啊？做咩讲受惠啊？过时过节啊，而家仲系新蒸头。唉，喂，讲下谢志峰啦。 系啦。 咁如果有睇城市论坛咧，大家嗱，其实我原本冇睇嘅。咁啊，寻晚十二点几啊，金金大师啊，喂，屌你要睇城市论坛，我咩料啊？瞓觉，大佬。 唔系，因为我谂住即系琴日城市论坛嗰度咧，咁啊，确实就真系出现咗啲问题嘅。 好卵大问题。 系好卵大问题嘅。 好卵大问题。吓，唔睇又自我原本好眼瞓嘅，睇完之后醒晒。 真系火滚，系火滚嘅，系真系火滚。 首先嗰个 topic 系咩啊？ 哇！呢、這个 topic 犀利啊！个 topic 就系内地香港同宗共宗，哇！好难读，跟住之后求学旅游怎教轻松？ 但同英文系完全两。 英文就系discuss on conflict between mainlanders and Hong Kongers。 哇！ 完全系两样嘢嚟噶。 你呢啲英文啊，领夹风啊， 梗系 飞我啊，梗 系啊。系因为第一样嘢，你睇佢个中文嘅题目同个英文题目啦，咁系已经完全两个唔同嘅嘢嚟噶。 前面嗰句冇咗嘅话， 完全系 冇， 系啦，完全冇咗。 我都头先我都同阿森华搭地铁，已经屌鬼，喂，同咩组共中嘅？喂，大佬，香港就系香港上面就 系 上边， 系啊， 大佬。香港割让俾大英嘅时候仲系清朝， 嗰阵叫做大清帝国， 咪咯， 系 同咩组共宗咧？我真系唔系好明 嘅。嗱，因为喺一种嘅香港人普遍嘅历史观里边咧，就香港人系就算黄皮肤黑头发，咁啊同中国咧都系叫咁啊同族同文同宗。 日本都同中国 唔系唔系嗱，如果你咁讲话嗱，咁讲就其实有问题啦。我哋香港人里边其实都有华洋共处，有啲外国人都系香港人嚟嘅。咁我哋算唔算系香港人先？嗰啲人算唔算系大陆人先？ 系中国人，又或者喺星马嗰啲、台湾嗰啲，都系黄皮肤黑头发，主要都系用中文。 我同你同阿林记都成日讲一样嘢，就好简单嘅。喂，点解我哋娶台妹咁多限制咧？ 娶波妹呢？ 咪咯，点解娶大陆妹又冇？ 喂，我写过啦，娶台妹波妹冇得家庭团聚噶嘛？我写过啦。 点解麻烦咧？点解娶大陆妹就有得家庭团聚咧？就咁简单噶嘛？ 你有一个根本，如果喺佢系谢志峰可以话系连起题系建基于一个错误嘅历史观， 系咪佢起嘅先？ 唔知真系知系咪边个起？ 当系佢先啦，入咗佢数先，因为佢监制嘛。 系啦，佢系监制，咁应该佢要负责嘅。即系就算唔系佢，但系应该都佢有。 最大责任就系佢中英系完全两回事嚟嘅。 唔系啊， 冇办法，因为你西方嘅文化、欧洲嘅文化里边系冇呢一样嘢嘛。自从希特拉之后，都已经系彻底消失噶啦。 正正系讲紧呢样嘢。佢而家佢嗰個所謂同宗共宗， 係 基唔係係基於血統論噶嘛？ 係啦， 你血統論係唔乸文明噶嘛？係黐線 喎！但係如果係喺如果城市論壇係發生喺德國嘅話咧，謝志峰而家你知唔知會喺邊？ 喺紐倫堡。 唔止紐倫堡嘅 ，Bangkok 都得嘅， 即落地獄。 佢而家咧係就算唔係入咗監倉咧，都已經係喺警察拘留所。 唔係你同希特拉以前老屈啲奧地利人係自己有咁嘅分別啫。 唔係因為另外一樣嘢，我覺得好核突，因為佢一開波咧，佢就串鳩其中一個嘉賓啦， 譚海波。 係啦，因為你冇可能做一個你既佢既然係當日嘅 host。佢冇可能 落場打埋一份， 系啦，一開波就走去串人哋， 唔係佢串埋你喎，因為你有份， 呢個唔緊要， 你有份， 我係有份派揮春， 派 揮春緊要， 佢就話派揮春咧，就叫啲即係其實你哋嗰日做咩咧？就寫啲揮春，就話喂。 唔該你自由行試下去第二度啦。你都話係，其實你哋都話係， 我哋好客氣。 佢就話咁樣傷感情，我嗰陣時即刻尋晚咧半夜三更，我已經屌鬼咁樣。喂，難道你自由行唔係就係傷緊我哋感情咩，大佬？ 喂，講緊係你共匪自區啲人成日都傷我哋感情㗎啦。喐啲就話咩？要不是中央政府你香港完蛋，你們吃的喝的是哪裡來啊？ 唔係有人 要不是香港啊？你哪有出錢一丁啊？ 唔係有人最撚撲街就係咩咧？有人就話：如果我哋市民發聲，覺得呢樣嘢唔合理咧，班撲即係嗰啲叫圍道之士嗰啲冚家產就要話：喂，你唔撚應該咁撚樣喎、啊。咁、但係而家確實呢樣嘢係令到我哋市民有依個叫怨憤，積緊怨氣噶嘛。你冇理由唔俾個地方我哋去發聲，我哋已經不斷出聲叫政府去正視呢個問題，政府唔撚正視，咁 你想我哋點咧？ 同埋佢係不斷話包容。而家問題係：喂，點解你又唔包容下我哋？你又話我哋傷感情咧？喂，你哋去買曬喂。我冇得食日版出匙一丁啊！你唔係傷我感情咩？ 喂， 係咪先買到斷曬線？ 我姑且我就嚴肅少少，今晚好似我零舍嚴肅，我姑且嚴肅少少。我一個歷史角度，我就同你鬥講血統論。 嗯， 如你 同謝之鋒鬥好啦，唔好同我鬥啊！我唔係林記啊，大佬，林記先同你同樣 level 啊！ 咁我同佢都係姓林嘅啫 ，OK？ 即係你血統論，其實已經有好多研究發現，廣東所謂兩廣啊。 嗯、 越南同埋香港、 嗯、 其实先系同一种人，呢一种人叫白越人。 嗯嗯嗯， 佢讲紧 南优嗰边， 系啦，南边南优嗰边。但讲紧所谓中共产党演绎或者一直以嚟嗰种错误嘅民族观念，讲紧系嗰类人系叫中原人。 嗯， 系两样嘢嚟嘅 嘛， 吓系啊，两样嘢嚟嘅。咁点样？点样叫同叫做 同祖共？ 点样叫共宗先？ 喂，你呢样嘢都拉我岔开少少。早一排咪好兴讲个咩粤语咩广东话旅行啊？ 广东话 哦，国教电视嚟噶。 哦，屌你！唔系，我又系火滚啊！ 你唔好讲翻住，唔系，唔好兴住。我想讲样嘢，佢话咩广东话系方言？ 系啊系啊， 就唔系一个语言，普通话只系语言。但问题咩叫方言？咩叫语言？因为你喂大佬啊，你普通话点会系一个语言啊？你我哋讲啲说话同你普通话都唔同两样嘢嚟 嘅 喎。 比利时人讲嗰啲法文唔系法文嚟嘅。 嗯， 荷兰人讲个荷兰话同德国冇关系嘅，完全。即系呢一样嘢都系一个逻辑错误嚟嘅啫。 嗯， 佢哋而家个逻辑其实就系同呢一样嘢，即系咁样去演绎出嚟嘅啫。 佢用方言嚟贬低咗广东话，即系。理论上应该两个都算是语言的一种，但是他就说即是广东话就不是语言了。 就 是方言。 你要普通话同即是你方言，你是普通话同广东话你都互相明白你才叫方言嘛。啊、你普通话很多东西都不明白，我们广东人都不明白普通话是什么，那怎么叫方言的嘛。 同埋即是你讲开这个乜撚类合呢 我唔知喎， 我唔記得啦，屌個名戇鳩嘅人。 廣東話女妖啊， 是撚蛋啦！佢入面咧，我都睇咗，我睇咗大約十分鐘多，已經頂唔撚順息咗。咁佢入面咧有講嗰一 part 咧，係你廣東話你點可以寫喺書上高做一個書面語啊？ 我要打下你 咩啊？你講 我嗰日已經講啊，呢單嘢出嚟我已經話，喂，點解葉寶林嗰啲友唔出嚟，鄧小華啲唔出嚟話？ 仲有學文思潮咧， 系啊，呢、這个我唔讲啦。 我开咗，学文思潮拖啊！ 呢个你开拖啦，我唔开啦。学文思潮即系话晒都年青人就算啦，我就 我屌你啊！ 我就 睇下唔系咁讲啊， 唔系身比与人为善啊， 我你又为善嘅， 咁我都开咗拖啦。 唔系，我想讲，喂，点解嗰日佢哋唔讲话？系啦，书面语你广东话都写唔到书面语噶啦，咁有乜问题啊？我嗰日同你讲噶， 唔系。是有问题的，因为呢嗱坊间呢就有本书呢就是2012年书展。 小哥懒擦 鞋。不是 ,2012 年的7月的书展呢全场最畅销的那本书。那本书就是啱啱啊陈果导演拿出来拍电影的、就是那夜凌晨我上了、上了往大火的红威，整本书都用广东话写的。 不是我这个是那间出版社，就是可能那间出版社开放一点。我有经历呢， 就是你怎样不可以写。 我想讲我的经历呢，我的经历就是我在93年我曾经交过小说稿去天地。天地不肯同我出、是因为他说新生你本书呢全部 新生 全部都是广东话的。 全部都是广东话对白的，咁唔掂。 我以 为佢 执唔到字粒咁样，所以唔帮你印咁啦。 系啊，咁即系佢本身佢哋都系对呢、這个即系点啊？广东话系有啲芥蒂嘅，都系要用翻书面语。 唔系咁，但系始终文字即系一个语言，如果即系将佢普及化之后，就绝对系当为一种正式嘅文字去写。 所以叶宝林嗰啲咪话简体字都系大趋势。 唔系啊，你睇翻 啊， 其 实 咁嘅。 嗱我补充翻少少，可以翻翻成上头嘅 topic。你睇翻英国啦、如果你睇英国，你睇英国嘅书咧，佢有啲系爱尔兰英语写嘅。 系， 譬如我好简单，我睇《迷幻列车》嗰本书《Transporting》。如果你睇原著咧，唔係睇一個叫做譯本，有英譯本㗎。點解咧？因為佢原著全部都係愛爾蘭 文嚟㗎嘛， 愛爾蘭文嚟㗎。喂，人哋都係咁出啦，大佬。 唔係， 人哋唔會介意你咩方言語言㗎。 其實如果淨係、 如 果你講即係都叫中文啦、即係你睇台灣就知啦，即係佢哋嗰啲台語啊，即係嗰啲主音符 號 啊，已經係擺曬落書度去印刷，已經冇問題，即係已經一種正式語言嚟㗎啦，文字啦，係咯，咁啊。练月增好似有篇文啊，今日定唔知寻日喺信报又系讲呢一样嘢，即系佢都 系 批评紧呢一个所谓嘅即系唔可以当文字嘅一个问题。练月 增 正 而家讲就话，我哋系要保卫嘅咧，系叫香港话， 系 就唔系广东话，系叫香港话， 系啦系啦。 同埋再讲一次咧，即系方言咧，你如果你普通话同广东话。方咩言啫？喂，大佬，你要两个对应到，即系好似你装个软件咁，装只 drive 咪对到先系。 你甚至 好明显对唔到嘅嘢。 甚至乎咧，拉到最远咧，沈旭辉寻日出咗篇文咧，佢讲如果南方共和国仲存在的话咧，讲紧真可能正式嘅中嘅华语咧，就唔系而家嘅叫北京话，系随时客家话咧。 咁啊系， 系咪先？ 最即系国语， 系啦， 呢边。国语同北京话咪方言咯， 系咯。 广东话同国语就唔系方言咯。 即系我觉得你引申 两种唔同嘅嘢嚟噶嘛。 我谂堆埋埋将头先嗰度炒埋一碟咧，个结论就系话咧，第一件事谢志峰系起错题，我谂 绝对 反对啦， 唔系同祖共中啦，总之就 系、是、 系咪先？ 绝对唔系， 系啦， 绝对唔系。咁跟住之后嗱，咁啊，跟住头先我哋讨论咗好多方言嗰度咧， 系 咁佢又辣啊谭海邦啦，咁啊谭海邦就话而家落到街。或者去到啲市區 講普通話嘅人多啦， 咁啊，佢又揞咗一句出嚟啦。咁既然係咁，你咪學好啲普通話咯。我心諗你老尾，使乜學好啲？佢明白我講乜撚嘢咪得咯？啱唔啱啊？係咪先？喂，語言嘅嘢溝通，喂，好老實講，我英文好撚差嘅。咁起碼個外國朋友喺街邊問我路，我答得到佢，指示到方向咪得咯。你而家佢要點咧？喂，等你即係亞文再照嗰啲。卷你入全文都啱晒，唔撚係咁撚樣㗎嘛，啱啱先。 但係強國嘅， 我覺得係咩喎？調翻轉喎，個問題係即係如果你個用意話叫我學好啲廣東話，咁學多啲嘢冇壞嘅。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呢度香港，我屋企，你仲要我去學翻你嘅語言去 serve 你啊？你冇撚嘢啊？ 嗱我又會咁睇嘅，即係好似以前。成日去讲香港啊，好多外国游客，大家应该学好英文。 嗯， 即系我同意阿森马个讲法，但个问题系话，你唔会话因为太多游客而认为你去学好英文招呼游客系合理噶嘛？以前， 因为谭海邦所讲嘅就系其中一样嘢，除咗系游客之外咧，就讲紧就话好多内地个学生落咗嚟香港 读 大 学咯。 咁变 咗 就 成大咁喎， 系啦，而家就变咗就系话，变咗就系话，有啲内地点解其中佢有一个就系讲紧就系话，佢个 topic 就话啊，啲学生嚟到香港点样可以轻松喺度住，就系为咗内地学生觉得同我哋香港人未必沟通得到。 唔系，仲有一样嘢喎，最恐怖啊！寻日嗰个有其中一个嘉宾咧带落嚟嗰个咩锦春啊。 佢又真係緊春啊！佢真係 歪春嗰條歪春亞講啊！佢話香港咧應該發展到咧，香港啲學生去外地要讀，咁大陸啲學生咪落嚟讀咯，唔係一定要增加學位嘅。 我最記得佢嗰句噶，我五年年未立過去旺吉米嘢，因為旺吉考多年。 五年， 你老母个头系你自己先讲嚟得落去啦。 五年， 系咪先？ 五年，我我帮你，我帮你加翻啲字幕。佢五年未落过旺角买嘢，就因为旺角好多人。跟住就话咧，香港唔需要增加大学位嘅，只不过咧，只要一个方法就系香港人去外地读书。 梗啊，春啊，呢啲叫捉虫入屎忽。 喂， 真係緊張到 去到內地讀書啊？咪即係翻大陸啦！你而家政府擺到明兩政先報告都話資助你翻大陸讀書嘛？ 呢個咧就正正係一種咧又係好鬼嚴肅嘅一個講法，就係、是、叫做呢個殖民換血手段。係 啊， 唯獨是你如果。同咩同祖共宗之下， 诶、哎，好难读嘅呢、這个字， 真系好难，真系好难。 同祖共宗之下，成日啲左交就话，诶、哎，大家都系黄皮肤、黑头发、血浓血水同 包容啊，又成咁捻样。 佢就用呢一样嘢嚟到去否定殖民论，其实同出一辙嘅啫。而家你根本你耿亚春就捉虫入屎忽自爆， 系啊， 唔系啊，佢又讲咗一句嘢，当佢琴日差唔多结尾嘅时候讲咗一句，佢就话。佢好喜歡香港，佢希望香港能夠容納多啲內地人，等內地可以進步、哦。我心諗你老尾，你要進步關我撚事咩？你咪喺內地進步咯。 嗱，佢 before 講呢樣嘢有個重點嘅，就係、是、個旅遊業嘅唔知乜春，我真係唔記得嗰條友叫乜春。 女尋。 尋日嗰、 那個，尋日嗰個啊！ 屌你咪個冚家產， 梗係 anyway 啦，嗰條冚家產啦。佢就話咧，其實 梁耀林， 佢就話其實大家唔使咁執著、咁擔心嘅、嗯，因為而家嚟香港嘅大陸旅客咧，都係即刻走嘅，就唔會 stay 喺度。 係 啦， 我覺得唔 係 旅客 係購物嘅喎。嗱、那個問題，劉世良又講得啱啦。喂，咁你而家嗰班人係即係將香港列入咗佢嘅個叫一小時生活圈啊？ 係， 屌乸聲佢過嚟買嘢啊！佢過嚟買嘢喎，呢啲唔係旅客嚟嘅喎，呢啲大佬 一小，即係劉世良講嗰樣嘢，咪一小時生活圈嗰一樣嘢， 大家十二規劃個同城化嗰樣嘢咯。 你就係譚海邦講緊，就係話大陸人當香港超級市場咯。係 啊 係 啊， 你知唔知另外今日咧 now 咧有個節目咧？ 時事全方位， 時事全方位咧、就其中有嘉賓就入境旅行團 旅行社協會主席謝鑑廷， 謝鑑廷就講一句，佢就話：我哋香港。迟早都会成为深圳嘅后花园， 即系你 我哋应该系要加快同佢哋点样融合， 即系加快市 场，好过同佢讲佢啊！ 嗱，我第一次我即时爆料先， 唔系讲得白啲，即系话嗱，你个啰柚迟早都要俾我屌噶啦， 咁不如而家慢慢 啦， 我 咧 奇怪啦，嗱，我即时爆料， 嚟， 谢鉴庭嗰间咧就叫国联假期， 系。 佢咧就專接咧就星馬印尼客嘅謝鑑廷本身，如果我冇意會錯誤咧，佢應該係黃世澤召喚印尼華僑，你快啲翻去，你阿世澤，你快啲去搞掂佢，因為佢係識講印尼話嘅。 佢係咪爪哇人？ 佢爪咩話？ 呢個就唔知啦。總之就 講黃世澤就諗起爪哇人，冇辦法真係冇辦法，我都唔想。 佢同林記都係喎， 俾人冇屈係爪哇人，佢兩個真係慘嘅啫，大佬。 即係。呢啲就完全即係個 back， 我就擺明居馬爆佢 background 㗎啦。 OK， 嗱，你謝鑑廷個問題，即係印尼排華應該死唔去，應該係印尼排華死唔去嗰堆嚟嘅。 死 認 種 係啦，死認種嚟嘅嚇，即係。而家就喺度咁樣講話乜鬼嘢要 我哋盡快都橫掂都遲早都係㗎啦， 即係除定褲啦，嗱你個屎忽都俾我哋屌㗎啦，除 咗 啦， 大家係嘛？你唔係而家仲諗住有得反抗係嘛？即係屌你冇理由咁撚樣。 咁啊一樣嘢咯，我就強烈建議咧，阿森馬試下揾部叮當時光機，我就將阿謝鑑廷送翻去呢個1969年。我睇佢死唔死 嗱，讲开呢样嘢啦，嗱其实寻日咧阿世良咧都有讲到话嗰个同城化问题，咁其实呢几日咧高登就传咗一张嘢咧，都好大镬嘅，咁就 系 呢个环珠江口移居湾建设重点行动计划研究嘅第二阶段，就已经系咨询开始啦，个咨询截止日期原来系2014年4月30号。系冇人通知过嘅，但你上政府网页系睇到嘅。 已经第二阶段， 已经系第二阶段咨询，佢乜都冇同你讲。嗱，入边系咩咧？好简单啦，我讲一讲个内容啦。粤港澳三地政府倡议研究嘅环珠江口移居湾区咧，建设重点嘅行动计划咧，将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东莞同埋中山六个地区融合。咁咧就嗰个规划咧就建议香港嘅郊野公园、边境湿地同埋荒野。同內地用鐵路同道路去打通，郊區就成為住宅區，市內嘅金融同航運物流服務咧就內移向內移，舊區嘅同埋一啲古蹟咧就會成為內地人嘅文化消旅遊嘅消費區。即係我頭先所講啦，目的係咩咧？好簡單啦，將你香港嘅國際城市地位溝淡， 打散 咯，令到你香港啊，即係根據陳雲大師所講嘅城邦格局就冇咗咯，就咁簡單。喂。 佢完全係冇宣傳冇剩嘅。你上佢網頁先知， 佢點會宣傳啦、啊？佢明知道一宣傳啲人揾屌撚到 太勁緊啦。仲有一樣嘢，嗱 ，Jackie 可以講講啦。佢係嗱，而家林奮強咪話發展大嶼山嘅。 嗯，个七头突然间跳翻出嚟啫嘛。 其实呢样嘢咪就系消灭你乡郊地方向 陈茂波之前都有讲过啦。 仲有一样嘢系彻底铲走你、摧毁你本土嘅农业啊！ 嗱，呢一个咧喺十二五规划第一阶段咧， 已经讲咗 嘅时候咧，当其时就提出有一个计划，就是新界东北发展计划。 系啊， 当其时我已经指出一点吓、啊，就系、是、新界东北。而家系香港唯一剩低有农耕活动嘅区份， 系、啊、 大家喺街市买到个新界菜都系喺嗰度嚟嘅啫， 系、嗯、啊。 咁你即系话成个环珠江口移居湾区行动发展乜，唉、哎，太长我都唔知。讲紧嘅其实就系话真系去摧毁香港自己嗰个自生能力，同埋就系话去贬低香港嗰个国际地位。 啊，系啦， 呢个系事实嚟嘅。 偷淡你，因为你向内移啊嘛，向内移咗，你咪将上边嗰啲质文化涌咗嚟，即系你基本两个成日冲淡咗噶啦，已经捉埋咗一齐，偷淡你国际地位之余，喂，好话唔好听，而家活鸡又冇得食，你嗰个咩双猪计划头先我屌唔捻你， 屌唔乜嘢猪啦， 双猪计划鬼咁捻长，喂，搞埋之后，而家农业都冇埋，嗱，好在而家有啲叫水种上楼嘅、 嗯， 但系我嗰日都同阿 Jackie 讲啊。佢老尾佢肯定迟啲玩咧，发牌，佢唔捻发牌俾你，咪唔捻种得咯。 唔系个水仲有样嘢好易讲啊，就系、是、嗰个对于个建筑物嗰个重量嘅承受。 系啊，冇错。 系啦、啊，到时佢攞呢一样嘢嚟讲，跟住就话我哋要考虑呢个问题啦。如果唔系有冧楼噶啦。 同埋仲有一样嘢咧，佢实会讲你用水仲咧，你到底你嗰个处所啦，即系政府讲啊，用处所呢个字噶嘛？你个处所嗰、那个。来去水防个建筑物嘅防水嘅工序，你有冇一个妥善嘅安排？而或者你个排水嗰方面，会唔会有做好个排水系统，系防止污染？几多藉口啊？ 系啊，好多理由 啊！ 陶杰都排水， 佢啲系令到冇水啊！ 佢冇住啊！ 咁啊 ，Jackie 啊，新比佢哋都讲咗好，同阿金金大师都讲咗好多，即系农业嗰方面啦，郊区嗰方面啦。喂，其实我想文昌讲下咧，喺经济上高个影响。会系点样？ 即系个双珠计划啊， 对我哋香港经济影响， 香港嘅经济 真系会好定系？ 唔系咁，你如果你睇而家个融合程度咧，即系学头先有啲旅游业者嘅讲法咧，就话喂 隔篱， 唔系你啊， 我过气噶啦， 即系你话有啲喂叫你。即係準備好洗定 個後庭啦，洗定個後 庭，洗定個後庭咁樣樣。咁你呢咁呢樣嘢就會肯定會令到更多嘅內地人、內地遊客會利用香港作為佢哋以後咧，譬如補充係啦，洗錢買嘢、儲買日用品。而家記住落嚟好多係買日用品啊！即係呢個消費模式已經係同回歸之前係大大，就算同五年之前嘅分別亦都好大。 系， 即系而家落到嚟嘅，佢哋系买紧系日用品，办年货买日用品。 嗱，你讲呢样嘢，我有少少补充。记唔记得当年咧，阿田少都讲过话大屿山咧起赌场。 吓、啊， 佢嗰阵时所谓起赌场都系以香港，唔系以香港为一个本位啊，成一个度假村啦、啊。但系而家唔系，佢而家嗰个做法就系冇噶，屌你将大屿山铲紧咗佢啦，起多啲购物区啊。 澳门起咗赌场。唔 係 佢而家係諗住係東涌嗰度再發展，跟住之後就大嶼山東邊啊，東邊嗰邊又再剷平座山，又唔知整啲乜 整歐 嶺 咁樣啊，歐嶺咁大嘅， 正正就係整歐嶺出事嘅。點解咧？冇用噶，大陸人嘅性格咧，即係嗰陣時阿大班都講，我已經第一時間話：，哇，屌呢個冇用！大班話喺邊境整個好似加拿大同美國接壤，咪有啲 Costco 嗰啲俾人買嘢，冇用噶，佢分頭部隊噶嘛。阿仔，你今日同我去 Costco。我而家咧就落去旺角銅鑼灣，再唔係嘅唔緊要，我哋先去完 Costco 買完嘅，再落去銅鑼灣再掃貨。 唔，我覺得都唔係呢一樣嘢。 即係蝗蟲係不斷係硬性咁去掠食，大佬。 即係唔係掠食嗰樣嘢，即係當然一個問題咧，而係我覺得佢哋即係你起一個咁樣嘅超級購物城俾佢哋係冇用嘅，因為佢哋點解要落嚟香港買係日用品喎？就係、是、因為佢哋已經冇曬信心啦，對上面。咁你當你整一個咁樣嘅城係一個 同香港有啲分隔嘅時候嘅話，佢哋就覺得嗰個又唔係香港。 嗱，仲有一樣嘢， 就唔想去嗰度㗎啦。 仲有一樣嘢，頭先提到 咧，香港人會去嗰度，佢唔會。 嗱，頭先提到，頭先提到係將啲古蹟發展成為內地嘅旅遊區，咁咪仲大鑊？你諗下啦，發展成旅遊區有咩可以吸引到內地嚟啊？除咗屙屎。梗系买嘢啦，即系嗰个变咗商业城啊！喂，你谂下喂， 唔系我哋香港做咩古迹啊，大佬？ 你明白？ 我屌你！ 我谂啊，唔系你听我话，我嗰个比喻啊，佢而家将古迹化为景点，咩叫景点啊？价真盏系景点啊！而家大佬，佢 万宁啊，而家系万宁啊，万宁系景点啊，吓、啊！ 屯门嘅 V City 系景点啊，大佬，你唔死啊？阿媽阿 Jackie， 喂，真係歷史啊，被摧毀嚟嘅真係，將個譬如孫中山嘅紅樓側邊變咗個 shopping mall， 咁你唔撲街啊？ 唔係，唔使側邊係直情係孫中山嗰棟嘢就已經係 shopping mall 啦，係。 你淨係嚟緊，淨係嚟緊中環街市都話又係搞 shopping mall 啦。 喂，但係咧，嗱，十會阿文昌，即係呢節時間差唔多啦，但係即係 last 問一問啊，即係十會有好多嗰啲既得利益者啦，十會，你咁會多啲人嚟，咁咪促進我哋嘅經濟個消費模式會更加加劇咯。 我呢唔係嗱，如果你從數字上嚟睇咧，我呢樣嘢不能否認嘅，即係嗰種譬如內地旅客嗰種即係消費咧，的而且確係支持咗回歸以來，即係特別喺沙士以後咯，開放嗰、那個單程證嚟香港嚇、啊，或者雙程旅遊嘅人，喂，的而且確係即係支持咗香港嘅經濟。 嗱，補充翻少少資料先。而家講緊係，如果淨係講旅遊業嘅話咧，係根據嗰個香港承受及接待旅客能力評估報告嚟講咧， 呢個啦，啱啱係 4.5% 嘅啫，旅遊業就。如果講自由行嘅話咧，係1.3% 嘅啫。嚇、咁如果你覺得，即係如果當然唔係話你覺得啦，如果大家覺得呢一個咁嘅數字，呢、這個咁嘅嗰個得出嚟個嗰個叫嗰個金額，係大家覺得係真係幫到香港嘅，咁屌咪就學嗰個冚家產話齋，大家嚇隨定負啦。 最近黐線嗰樣嘢咧，我真係識得啲大陸嘅，即係因為我而家做接咗啲嘢做啦，有啲大陸人咁成日都有我同佢。即係其實我唔想主動同佢講呢個問題，佢係鬧我主動講呢個問題。我一鬧我講我就屌鬼嘅啦嘛，我就屌鬼嘅啦嘛。佢哋話黐線嘅你哋以前啲山港人啊嚇、啊、上嚟我哋度消費啦咁啊。喂大佬唔同喎、啊，你地方咁大，我地方好細喎、啊，大佬。 我 上唔係個承受能力咁唔同。 我突然間諗起你依句嘢咧，我諗起咧，琴日咧城市論壇咧有個八婆，唔可以用八婆嚟形容佢，但佢真係一個八婆，就係、是、其實係論壇之友有個女人好撚激動咁樣揸撚住個牌咧，佢支持 CY， 跟住話：你哋台上面嗰啲人啊，你哋啊，嗰啲人去巴黎啊，係咪好多人巴黎去巴黎唔啲法國人唔俾人去巴黎啊？你咁樣唔得噶！我心你老母個臭閪人嗰度幾大啊？ 咪咯， 即 係成個地方唔同啊嘛！即係我哋上去， 同埋最主要人哋唔係去數日用品啊嘛！屌你 嚇，你去係啊？喂，我哋上去做咩？我哋上去唱 K 揼骨落沙咀落東莞 嚇。 系嘛？ 啱啱扫黄喎， 系啊，啱啱扫完 呢个系啦，可以讲。 我谂， 唔系我哋需唔需要搞一个乜大联盟嘅希望咧？ 所以你谂下啦，咁样扫一扫啫，内面小姐啲消费会好受影响啦。嚟香港呢一集， 呢一节应该差唔多系嘛？ 下次翻嚟 得啦，俾我卖埋个广告先啦。睇翻2月6日我喺《苹果日报》嘅一篇文咧，就话你大陆人成日话乜乜乜乜。冇香港冇咗中冇咗祖国唔得嘛，好简单嘅啫，我都有讲啦。80年代我哋带几多油带几多米翻去接济你哋仲记得咩？ 系啊，着九条裤七件衫系咪先？嗰阵时啲人即系我哋嗰 系啦， 我哋爸爸妈妈嗰辈嘅 系啦， 系咯。 咁啊， 好啊，呢节时间差唔多，咁听翻只歌《Paul McCartney and the Rings》，Live and Let Die。 Was an open book. You used to say, live and let live. You know you did. But if this ever-changing world in which we're living makes you give in and cry, say live and let die. just a sad live and let live. But if this ever-changing world in which we live in makes you give in a cry, say live and let die. 走遍世界，带你食尽天下；旅游历史，带出各地饮食文化。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 有阿 Y 大声带你饮尽各地嘅美酒， 有我 Kevin 同你讲饮讲食。 记得听我哋《行走天下》。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耶，联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喂，咁啊，翻嚟第三节啦，有 B 哥，咁啊，梗系 B 哥翻嚟，梗系同阿文昌讲啲财经嘅，但我都有啲财经问题想问你。东莞扫黄啊，咁啊对呢、這个系啊，即系 讲下东莞市嘅经济。 唔系，要讲下背景先。东莞扫黄背景是、啊、就系、是、事源就系央视 CCTV 就做咗个即系明查暗访嘅特辑，喺九河出咗街， 系 就话即系就话有记者咧就派即系就去呢个外资嘅酒店。就享用一啲特別服務， 有冇啲皮條？ 即係包括喜來登同埋新世界。 哇！大酒店嚟嘅喎。 咁係啦，嗱嗱呢個就都值得思嘅地方就係、是、佢今次咧開波嘅對象咧， 外資酒店、 啊。外資酒店，好啦。咁跟住咧，佢就話：，誒、哎，跟住就就唔，佢冇提到記者有冇享用過服務啊？完咗之後咧，完咗之後咧， 佢咪聽到鬼佬講 ：We go Sheraton to calling chicken。 唔係佢話有人，佢話收到咩有人舉報， 係 就邊個人就唔知啦。OK， 咁跟住就打電話就叫公安，但結果冇車，係冇車出現， 係 咁跟住咪就整咗一壇咁嘅嘢出街之後咧，咁結果咧就嗰、那個東莞市嘅警察，即公安局局長咧就下台啦，喐咗啦。咁、然後咧，當晚亦都出動咗6525個警力咧，對，最後就對全市嘅67個，碌柒，最後碌柒6000幾個公安，最後係封咗12個場，同埋拉咗67個。 但係嗰67個嘅淫業經營者，甚至乎妓女啦，係咪即刻飛？ 跟住包括有人就話要仲拉埋啲情侶添， 係咪識得飛？我想問下佢哋係咪識得飛檐走壁？點解會用咁多人力物力去拉佢咧？是不是要斗智斗力呢？ 你错啦，新比，因为成个东莞就系得你60几个人做呢样嘢， 你 serve 晒咁多地区嘅人。但系据有啲即系数据咧，即系喺东莞从事淫业，即系呢一类即系行业， 数以万计噶嘛， 系30000以上嘅， 系咪咩冲啊？ 系30000楼上 嘅。我净系想，我净系好有兴趣知拉咗个人入边有冇何伟图嘅。 唔系，喂，好在阿 Q 爷冇上去揼骨喎。 但我话俾你听 ，Q 爷唔中意上去揼骨嘅。 哦， 觉得危险。 啊，唔系佢唔中意，唔 系 好中意。 唔系佢成日都讲上边，佢成日话东莞， 唔系佢上去净系 佢啲骨长经济学咁。 系，但系佢唔系当中，佢唔系亲自实践嘅。 哦， 佢主要系上去探张五常嘅啫。 张五常， 即系张五常，我上去揼骨。 我唔知啊，张五常，张五常系咪上去揼骨？ 或者阿白宫发言人咧， 话咗张五常都揼，张五常去揼衰埋无路可逃。冇咯，就喺边啊！最潮嘅地方走唔到啊！ 第一，呢啲嘢即系你记住衰咧， 点解会有人衰咧？你谂 下， 阿昌你好尴尬， 你有冇谂下？喂，你有冇谂下？喂，有冇民建联咁耐冇衰过？ 咁啊冇喎， 好 简单嘅就真系。 不过公民党 佢喺香港玩，唔系香港玩，你记住香港玩。 哦，你记唔记得以前有交通意外广告啊？我大个都好想做网球手噶，好似张德。 冇啦，所以嗱，今次呢件事咧就惹起好多事，因为咧东莞嘅淫业咧个发达咧，其实、即系东莞被誉为圣都噶嘛，喺中国 系啊系啊系啊， 个淫业其实已经系著名到系，譬如即系佢哋 色情嘅拉斯维加斯 系啦，冇错，特别系佢哋嗰边嘅服务叫管式服务嘛， 系啊， 系被称为淫业嘅 ISO 啊嘛， 即系人哋主题公园，佢主题城市啊， 系啊，并且系一个标准嚟嘅， 管式 东莞 十色，每一色都系唔同 的。今次央视咪咯，佢话呢个。即係個記者，因為有啲人都真係唔知嘅，冇睇一路向西都係唔知嘅。 佢就話有十 色俾你，佢話係有一張服務卡，上面有好多唔同嘅服務。咁佢好多人睇到，哇！淫業嗰、那個睇完之後先發覺，喂，淫業嗰、那個即係系統啊，做出嚟嗰個系統化，同埋真係喂，真係有跡可尋啊！你俾咩錢就有咩服務，即係唔似大陸你其他。服務行業提供唔到呢方面，但係淫業呢方面提供到。 唔係，但係個問題係佢播完呢集字幕，佢冚咗，咁人哋都冇得按圖索騎啊！ 嚇，唔係所以 差啲喎、 啊。唔係，所以而家市場就有即係唔同講法，一啦，真係雷厲風行做一個掃蕩嘅。 阿 B 哥有冇收到風？點解？ 呢個係一路講法。二就係話、喂，喐外資主要就係、是、各。各進民退， 但外資主要唔係，但外資如果係東莞嚟講，通常都係台資嚟嘅，係咯。 喂，但呢樣嘢，我覺得嗱，我都上過去啊，我覺得唔係淨係個淫業有影響喎。飲食業啊， 成個行業經濟， 你唔止飲食啊，唔係買衫咩？嗰啲人係帶啲女去買衫啊， 係啊，係啊， 係啊，咪仲特別係今次嚟家喂呢啲小姐， 我試過帶住條女喂買套校服玩下先啦， 係啊， 唔使買噶咯， 唔係同埋洗毛巾咧， 係啊，係啊，你 清潔咧， 等陣先，記唔記得呢件事？ 酒店真係住少好多噶 嗱，記唔記得呢單嘢爆之前咧，兩個禮拜到有一。张图是大陆传出嚟噶，边个应该睇过啊？就东莞有一栋桑拿，大到每一层楼只窗都系一个日本 AV 女优嘅海报 啊！ 哇，即系呢其实呢个会唔会系一个爆煲嘅先兆啊？ 唔系我 咁样、啊， 唔系你而家去到即系而家大家都喺度仲捉摸紧，究竟发生紧咩事？点解喂存在咗？即系你九有啲人好多讲法就喂东莞以前就因为系厂佬天堂啊嘛，咁所以点解淫业可能喺九十年代开始先话咁蓬勃？ 三军未到，粮草先 系啦， 嗰个俾你食嘅，你唔食满足你嘅淫欲嘅话，你点会努力做嘢咧？努力喺呢个工厂度生产， 同埋点解可以吸引到咁多台唔同嘅台商？点解嗰阵时广东省特别系东莞可以成为厂佬？ 吸外资同埋技术嘅方法就系吸女女。 系啦，就咁、是、样啦。 即系囡囡系呢个生产，如果用呢个供应链嚟个生产线嘅上游，你上游俾嗰、那个技术呢个资金啊，即系嗰个台商或者港商吉两嘢咁样先肯投资， 唔系就是、吸引啲外商投资嘛？呢个系一个方法嚟噶嘛？咁、但系其实东莞淫业喺八十年代已经开始兴旺啦。不过嗰阵时就冇九十年代嗰种咁。張揚特別係譬如一路向西啦，呢、這個即係過咗千禧年之後，更加係即係大家係嘛，好多僆仔其實都已經嚮往已久啦。今次其實咁樣話，你話咁樣去篤爆佢嗱，即係當然啦，央視好多人就其實係即係不以為然啦，對咁嘅做法，因為其實喂呢啲咁呢個係一種財富轉移嘅一個活動， 其實同之前呢年幾嘅上面嘅雷厲風行嘅反貪腐運動有冇關係？ 而家有人就即係我頭先其中一個講法就係有人覺得係有關係嘅，係 啦， 有關係嘅。 你個反貪腐嘅運動係譬如好多時都係搞呢啲咁嘅色情行業啦，咁樣跟住俾保護費，跟住公安收完之後逐個咁樣派上去噶嘛。系咪？ 啲仲系啊！啱啱你淫業裏面其實譬如我嗰度講八百蚊、九百蚊，其實 咁個中間人公安啊嗰啲，其實已經抽咗三抽咗三四抽抽抽咗三四嚿嘅，其實 係啊， 其實係咁樣樣嘅。 咁而依家你睇翻係咪其實係好多時都係打公安個系統，因為打周永康啊。 周永康 係咯， 會唔會咧？即係今次咁樣喐一喐，喂 call， 等佢 冇人過嚟， 係啊， 咁咪先喐咗。 个公安局长，咁个公安局长系咪又系旧有佢哋嗰个政法系统嗰度啲人咧？即系咁啊，政法系统啊换咗届啊嘛，但系仍然有唔少系佢旧一手嘅人嚟噶嘛，系嘛？ 而家因为暂时资料唔够，我哋但系而家话呢件事会唔会系喂席卷全国咧？即系话除咗东莞、常平嚟紧，话跟住再去外啲广州啊，或者其他地方，深圳啊吓、啊，或者上海、北京啊， 系啊， 因为北京譬如天上人间咁销声匿迹之后，系咪喂有啲人话喂阿爷系咪唔中意咧？见到系嘛，天主脚下都冇，反而喺下边先至咁蓬勃， 即系啲可能佢要玩 人才， 佢要玩又要搭火车落去。山长水远， 即系咁讲笑啫。唔系，其实你咁样，你唔系，其实咧，嗱，你冚咗呢度咧，只不过系贫富悬殊加剧嘅啫。最高级嘅人点样玩咧？好似薄熙来佢哋，喂，人哋系女明星噶，系、嘛？1000万 女主播啊， 人哋玩嗰啲噶。而家系一般嗰啲平民百姓啊，知唔知要玩？ 唔系嘅， 唔系，或者佢哋有啲女兵啊嘛，军方里面 系咪就系咯？嗰啲 嗰阿汤灿嗰啲啦， 系咪食有啲人食开鱼翅食 宋祖英啊？ 嗱嗱，你讲啦，哇！你真系你个人真系唔啱，人哋虽然而家冇得喺春晚表演啫，你咁样即刻系落噶， 我唔系 啦，见高 我唔系 低踩， 我睇到博信啲信息。我哋用你最欣賞嘅博上， 喂！但我想問阿 B 哥或者文昌，咁其實有冇有利輸出咧？咁你入邊唔得咁啊，即係輸出嚟。 唔係 出口 啊！唔係，我覺得第一，我覺得咁樣做法咧，第一你影響咗成個嗰個財富轉移啊！即係其實一部分咧，其實嗱當然啦，其實好多女性從事呢個行業都係為即係可能都係時勢所逼啦，或者佢哋嘅根本佢哋嘅技術啊或者能力喺而家雖然最低工資啱啱調升咗啦嚇，廣東嗰邊咁，但係喂可能1800蚊、1900蚊一個月， 同埋 喺大陸真係揾唔到咩， 即係平步青雲嘅一個途徑嚟。 即係話你話喺呢裏邊喺勤力啲，咁即係可能幾年之後就可以攞到成100萬㗎，係㗎，係 㗎， 嚇！咁你而家係。斷咗呢條米路 喎，其實好大鑊喎，所以我 你係某程度上係令到嗰個向上流動嘅機會減少咗， 減少咗， 即係增加貧富懸殊嘅喎，其實係加大咗堅尼系數喎， 亦都係佢哋嗰個風險大嘅，譬如有啲廠妹咧。就變咗係繼續做廠妹，但係透過 QQ 咪出去自己打單牌， 係啊，反而有 危險咗嘛。所以我哋話其實可能係變咗有利出口咁，但係即係對於香港嘅玩家嚟講又。 即係換家， 唔係我已經唔講香港換家。其實你呢班譬如喺東莞，嗱你譬如就算你舉報公安都唔會出現，即係其實已經係喺東莞呢個模式已經呢個經營模式已經係大家已經係即係嚇， 同埋 已經係有共識㗎，已經有共識㗎啦。 早輪啊，早輪傳嗰個咧啊邊個啊？以前拉啊張子強嗰個啊喺廣東嗰度做公安嗰個叫咩？鄭浩東啊，佢咪周永康嘅馬嚟㗎嘛，頭馬嚟。噶嘛，佢咪喺广东调上去中央嗰度做公安部，好似副部长噶嘛，做到你记唔记得啊？咁佢以前既然喺广东调上嚟，咁下低当然广东有佢自己嘅势力嗰啲马仔喺度派钱俾佢噶嘛，派钱俾佢，咁佢先可以再派上个上面噶嘛。 咁即系而家断咗水， 我而家有可能喎， 有可能真系的而且确有可能。 佢以前喺廣東嗰度個公安廳嗰度調上去噶嘛，咁佢喺廣東公安廳工作好多年，咁一定係有啲盤跟住有啲徒子徒孫喺度。 所以而家去到呢度咧，就變成咗喂，以前明目張膽做嘅淫業咧，公開其實半公開噶啦，半公開唔係合法，但係半公開咁做咧。到打俾公安都唔會理，大家相安無事咁做嘅模式咧，可能到呢一度咧要中斷啦。 喂，你仲有喎？ 可能要到呢度中斷。 廣東，尤其是珠三角，一直以嚟中共嗰個政治勢力係屬於邊一派嘅？ 團派 係啦，但係而家本身，但係團派入邊都 入面都四分五裂㗎嘛，佢互相厮杀㗎嘛。呢、這个 即係个团派嘅保守派，即係胡锦涛嗰边同阿温家宝嗰边所谓嘅自由派本身厮杀㗎。 係啊，咁但係问题係话你广东省长系边个啊？ 诶，唔系，而家广东省长朱兆丹省委书记系阿胡春华。 系啊，咁呢、這个 两个都系团派嘅， 但系系属于温系噶嘛，主要系。 唔系，阿胡春华系湖嗰边， 属湖嗰边，咁即系两边开片嘅啫，其实系。依家 呢个系一个解读啦，吓、啊。咁即系我从个经济层面睇，喂。即係以前嗰種半公開嘅模式咧，而家可能去到一個終結嘅喎。即係你可能要半走翻落去半地下咁啊。 唔係，佢會唔會一個產業轉型咧，令到廣東？ 唔係外賣式咯，即係而家我有個朋友咧，最近就係同我講話，喂，其實咧好簡單，而家去嗰啲叫 service apartment， 就唔去酒店嘅，嗰啲叫住即係住宅， 即係外賣。 咁你又有張 key 卡啦，咁咪帶個女仔入去啦。佢哋公安係唔會入嚟，因為你嗰個住宅嚟。 係 你酒店係會入嚟。佢住宅都入嚟啦， 呢樣嘢變相亦都令到嗰個 entry， 即係你嗰個譬如嫖客或者其他 個門檻高， 門檻都高咗啦。你要攞到梳先得噶嘛？ 係咯， 以前你唔係喎，你可能行入去求其一個係嘛已經得噶咯喎。 即係二五八三六九都唔夠使啦。 係啊，即係你而家變成會咁樣啦，可能。 但係會唔會打完呢、這個？佢其實 所以而家嚟嘅係啦，啱啦，關鍵就係究竟呢一個係真真正正展開咗一個全國性嘅反，即係嚇反貪腐 嘅。反貪腐啦， 其中一個 一樣嘢，另外一樣嘢係可能將嗰個東莞咧個出口大鎮向北移嘅其中一個方法係將嗰啲黃色蟻打晒跟住拱佢上去北边。 吓、啊、开发大西北。 但其实另外一样嘢如果打击咗即我想问下就是、其实佢打击咗东莞其实变相系咪想帮澳门呢 唔系佢可能再叫佢拱上嗱因为呢佢而家吸引台商呢以往就系喺东莞呢个出口大镇嚟吸引台商台资㗎嘛。佢而家但系依家睇得出系譬如早一段即係早幾年嗰段時間曾經咧，咁我翻鄉下汕頭嗰陣時就話，喂，佢哋有個憧憬就係、是、中央係將嗰度咧，就係、是、汕頭、潮州啊，同埋啲福建個地方就搞一個叫海峽西岸經濟發展區， 嗯、 叫海西嗰個發展區， 係啊， 咁樣係主要將嗰、那個嗰、那個吸引啲台資喺嗰度做一啲出口啊，或者嗰個加工啊，啲高端嗰啲啊嘛，刺激嗰度啊嘛。咁、 嗯、 可能某程度上係將東莞嗰度嗰啲黃色蟻打散咗，某程度上向北咁樣推咗嗰個台資嗰啲。 乜但係 資金鏈上。 乜嗱我就隔啲工啦。 係啊，上身啦，上身。 我就隔啲工啦。呢、這个海峡西岸咧，其中一个重点嘅地方系边度咧？就呢、是、个小三通嘅重镇，厦门、厦门、厦门嘅所谓叫夜店业啦，我讲得姑且讲得好听啲咧，都几蓬勃下嘅。厦门嗰方面，其实你话阿 B 文昌，你哋讲话要北移嘅话咧，即系一个几大嘅迹象，我几同意嘅。厦门其实。细佬都蒲咗成十年㗎喇厦门。 嗯、 即係睇住啲夜场係越开越多、 嗯、 越开越大家越开越豪华、 嗯。 而当地嘅经营者或者啲媽咪都去讲其实厦门嘅夜场主要嘅客源其实就係台商。 嗯。 我应该可以开始拆到个局喎话B。 佢系因为嗰、那个粮草未够，咁咧粮草咁咧你就由东莞度运粮草上去嘛，好似以前打三国志咁样要运粮草，咁而啲粮草当然系女女啦，系咪先？ 同埋 系啊， 同埋的而且确咧，所谓个海峡西岸嗰个发展嚟讲嘅话咧，近年台商喺即系实践呢个海峡西岸经济合作。发展计划里面嚟讲嘅话咧，厦门啦， 揭阳啦， 夹丝夹影啊，呢、這个湛江啊， 晋江嗰边， 晋江啊，呢、這个唔系晋江，晋州， 嗯， 泉州， 嗯。 跟住一路杀到上去京，杀到上去入到江西嘅东部，系真系喺晒呢个范围嘅。呢几年你睇翻到，而个有因原因就系话，同香港啲港商要撤离广东一样，都系因为嗰个最低工资上升咗，佢哋要去北移嘅啫。 北移咁样，你除咗工人或者厂北移之外，咁你都要有女女北移噶嘛？ 要粮草噶嘛？ 即系你以前三个字点样逼人哋嗰啲粮草北移，你嘅鸡要烧咗原本嗰个装粮草嘅地方， 火烧新嘢， 咁你先北移噶嘛？你烧捻晒啦！ 唔系如果咁样讲咧，我又想同阿金金大师讲下，喂，即系对本土嘅居民系好冇理嘅。嗱，首先， 哇，你咁样 出钱一丁又俾你上面落嚟买 Q 晒，咁我而家上东莞去平衡一下心理，喂，你唔使上啊，去入啲， 唔系，所以佢咪 唔使啊？ 点解要整条高铁啫？你唔捻系咁，我唔捻明啊！ 重皮啊，大佬， 谷就系 好清楚啲嘅， 重皮啊，大佬， 完全好正啊！整条高铁就方便你，唔好话咩得搭高铁上去啦。 咁 系嘛？ 哇！ 咁 啊，令到香港人要离开香港时间越嚟越多，即系一小时生活圈点啊，大佬， 即系逃开香港， 一小时性生活圈都唔得啦， 唉，唔系，所以嗱，但系暂时。即係啱啱都係初步啦，同埋六千幾人數67個，即係而家暫時仲未睇到話係一個真係毀滅性嘅。 唔係喎，但係我成日覺得你六千幾人數67個，嗰67個一定係高智慧型嘅妓女或者淫業者啦， 或者係最高質素嘅， 足足智商紅嚟啦，嗰扎係咪先？ 唔係，所以而家都真係要再睇一個發展，但係好明顯， 今次係央視嘅大規模報導 喎。呢個央視做，咁有人就話：喂，咁央視係應該就攞咗 order 做， 係啊， 係嘛？ 大規模報導啊！而家唔係好似平時咁樣係 一個禮拜熄燈，即係以前都試過，譬如話一個禮拜熄燈兩個兩即都有。 係喎， 而家係咁，可能真係一個會係一個比較持續性， 即係叫你個糧倉要搬地方喎。 咁都要，喂，咁要做糧倉都要起，都要時間噶嘛。咁、所以而家可能短期之內，可能內地一部分即有副業嘅女女嘅消費力咧，就會削弱咗嘅。嚟到香港消費嗰度，可能冇以前咁張嘅。 不、其實會唔會叫做 即有你，反而有你本土牌。 二拉， 唔係我有個 幼實咧，一質二起，一質二一。 唔係我有個幼稚啲嘅問題嘅，會唔會係叫做興翻玩，即係叫包二拉嗰樣嘢咧，即固定啲咧？ 咁、要講 個 林依麗出嚟 喎，唔係包二奶咧。而家客觀現實，以前咧二奶包好平， 而家 唔係啦，包二奶包唔起噶啦。而家真係唔係咁樣包噶、真係唔係咁包啊！而家真係包 唔係，同埋可會唔會 唔係夾錢包官磅 啊嘛？官磅真係共產黨啊！你真 係唔係喎？有官磅包啊？你唔知啊？ 團購啊？團包 有。我话俾你听，援交啊，有个香港援交女都搞 good bond 啦。 你唔系用过咩？ 团购、 团包、 团购嗰件事就唔好再提啦。 我以为你会再讲 我就系用过啊。 你嘅 good bond 贪平嘅 good bond 啦，大佬。 唔系，同埋会唔会系上面咧起好多？你话啲场好豪华咧， 系啊， 但系唔够女。 系啦， 好似人哋啲起嗰啲鬼城咁样嘅， 系啊， 佢都冇人住咧，咁又荒废。屌你老母，烧都系粮仓， 你 啲粮，唔使搵个马车嚟车， 嗱， 自己用只脚行上去。 阿 B， 你系咪真系要我爆先？ 系啊， 好，爆 B， 爆 B 啊， 好。 嗱，我跟你讲咧，猛啲夜场咧，即系你话东莞。嗰啲叫做豪啦，系咪先？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咧，厦门啲夜场咧系极豪， 系 一间夜总会。你话深圳，你话东莞啲场可能200间房， 嗯， 系咪？ 嗯， 厦门最细嗰间都300间房， 好犀利喎！ 好犀利噶！你话够唔够女呢？其实我都变相答咗你㗎啦 ,B。 唔 係喎。係咪即係粮草有缺我都变相答咗你㗎啦。 即係个粮仓起到好 Q 大，好似以前隋朝呢阿隋文帝嗰啲起到啲洋仓五蚊七大，但里面冇粮草。 失收 嘅。失收。我諗入面做清洁嘅即係扑街。咁伟大喎。 咁真係唔知啦呢一样嘢我答你唔到啦。 喂咁时间差唔多，有冇嘢补充啊？ 咪总之继续观望呢件事啦，无论本土派又好。 系啊， 都一定要关注嘅。 都系一句，洁身自爱，唔好再玩啦。 唉，暂时系嘛， 暂时。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香港花生。